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毁上身、换家、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话俾你哋知。 當這個大家慶祝緊周浩鼎落選之際咧，就私人讀潮水嘅呢個 Dream Bear 咧，就呢個立即收監，咁就 判刑 之後咧就18个月。咁就留低咗一句説話，叫做歷史將會判我無罪。 係， 咁就念一首交一首詩嘅，係呢個譚志同好似係嘛？我自橫刀向天笑， 係 去留肝膽就兩昆崙。 係， 好似行刑前嗰啲首，係嘛？咁咧就嗱，聽落就有少少尷尬，我覺得咩？有少少似周浩鼎流淚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尷尬啊！我覺得點解咧？就係、是、Dream Bear 當日其實梁振英今日能夠作惡，其實係同 Dream Bear 有關嘅。 係 就因為當日埋堆 係梁粉定頭，係 梁粉嘅呢個尿化嚟嘅，即係 先鋒 做係啦，雙花紅棍啊，係就係呢個阿 Dream Bear 嘅。係咁，身為一位紅棍，就走去打死阿唐英年就好應該嘅咁。咁問題就係呢班人埋堆為乜啦？我覺得包括張震源，包括羅范昭芬，包括李國章，全部都有股怨氣。呢股怨氣係對董建華落台之後有股怨氣，就打亂咗佢哋自己嘅政治前途。 係， 本來李國章係有機會做特首嘅， 唔 係梁振英其實李國章，但係因為董建華不正常落台之後咧，就變咗。煲胎攝咗埋， 係啊！嗰條軌道歪咗， 嗰條軌道 喺第邊， 本來歪少少，歪少少，歪少少，跟住本來去東莞，結果去咗惠州。咁嗱，所以咧就全部埋堆。羅范昭芬就唔係佢有咩問題，而係佢因為上次教改俾阿葉建源嚼咗一鑊。其實就係呢個煲胎咧係即係乘機發圍嚼走咗佢。咁就呢個教院事件啊嘛。咁有股怨氣喺度，即系嗱，我哋睇得殭屍片多咧，就聽阿林正英講得多都知 道，人死咗， 係啦，人死咗點解會變殭屍咧？就因為嗰口氣啃唔落啊嘛，就有一啖氣塞住喺度，咁就變咗殭屍，就俾人一貼到符之後咧，就一個攞個鈴鈴鈴鈴鈴咁樣就跟住去跳啦。咁嗱，呢啲人變殭屍係有原因，但係另外一啲人就唔係嘅，我覺得，包括張震遠，包括 Dream Bear， 我覺得就唔係，佢哋係真係有所求。即係諗住當初就敲就冷馬，敲冷馬敲中咗之後就有派彩嘅。咁結果佢真係咪人攞派彩嗰陣時，嗰條友走數，其實就係嗱，你 咪 成件事就係咁樣嘅啫。係咪冇話邊個個道德水平高低，兩個都咁低。係咪你做呢個碉堡嗰下本身已經低，你幫佢拉笠點樣同傳媒大亨合作啊？到今時今日又以呢個正義之士嚟去踢爆人。但當日你哋兩個合謀嘅係打劫啊嘛，所以你咁樣嘅話，你唔可以就係話，喂，大家分倉唔雲嗰陣時候，你明明應承咗金條係我嘅，勞力士係你嘅，你而家啲勞力士又攞埋金條又攞埋，唔俾我，咁我真係報警拉你， 跟住話自己係好人， 係啊，合唔合理啊？你話真係，我話真係，我究竟即係歷史會判我無罪，我唔知道，我好耐啊啲生逼，即係等於周浩鼎喊一樣，係嘛？係嗰種硬眼。嗰種冇鋪排，同埋嗰種即係胡亂配置啊！ 係，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唔會有感動啊！真係 嚇唔會，梗係唔會啦。 係咪即係而家係一個走數嘅契弟嗱？你問我就兩個都係契弟，只不過一個走你數， 係一個就幫過一個走數嘅契弟嘅契弟， 嗰個只係一條幫過一個契弟嘅契弟。咁咪走咗你數，你而家就周街真係喊冤，就話自己為民主為勝。但問題就是你當初你跟這個人夾粉合謀去做這件事的時候，這件事本身都是一個勾當， 是啊， 是吧？都是一個，就是一個去陷害整古人的勾當，是 啊， 但又難得佢坦白咯。嗰陣時即係爆咗出嚟就話，我想拗行政會議，即係係啦，即係嗰個deal嘅內容佢都講埋出嚟。我想拗行政會議成員，你應承咗，跟住你走我數，即係佢講埋出嚟嗰下，呢、這個人又即係一個拆得嚟咧，都係一個幾笨嘅。 係啦，呢、這個等於即係。譬如咁啊，舉例啦，譬如亞視新投資者咁樣，佢資助真係搞亞姐嘅想，佢真係想搞個亞姐，點知個亞姐咧袋咗佢錢之後走咗去，咁你可唔可能就譴責嗰個亞姐啊？係咪啊？我俾錢你係想揾你上床嘅喎，你點可能攞咗我啲錢，然後走咗去唔同我上床咧，或者扮上床，然後中間開個沖涼走咗去咧咁，冇正業冇職冇職業道德咁啊？咁我咧個情況，我覺得有少少似係咁嘅。不過亦都睇到咩咧？睇到梁振英呢個人其實喺成個佢嘅競選裏面都係充滿住呢種咁樣嘅計算謀略， 同埋不斷 成個過程都係充滿住一種咁嘅不光彩，同埋一種勾當。我覺得呢個先係恐怖嘅，其實即係唔係佢之後點樣去揾嗱？我唔覺得佢指使廉記去迫害阿劉夢熊。劉夢熊所做的事其實本身我覺得已經是有問題， 又真的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只要執法機構做事的話，他們已經是 死定斷正的， 你很難這樣曲解一封信，其實即是一個正常的人看一封信， 連個官都說你這麼好文采，為什麼你要寫這些東西恐嚇 即既然你交手詩都交得這麼準確，大哥將自己比作這個冒出六君子，大哥真的沒得頂，我覺得真的。但是这个 Dream Bear 也揭示到一样东西呢，就是当日他其实他还讲了一样东西，就是上海仔掌握唐英年的黑材料， 是 由他上海仔去给黑材料Dream Bear， 是 他没有说是不是他安排小桃园饭局但很明显当日你记不记得一个月前上海仔说我要爆大镬，跟住自己就消失了，跟住他的 PR 就说他仍然健在嘛， 是的，安全 健在，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健 在，真的不知道他哪里， 如果是的话，如果上海仔要爆的料，我估就是 Dream Bear 说这件事， 就是那个传媒大亨这件 事，不是，是当日上海仔究竟掌握了唐英年的什么黑材料，你记住唐英年之后的黑材料其实除了这个僭建之外，另外就是性丑闻，我估就是这件 事， 我估是性丑闻呢单，因为那个就是乡议局的，跟乡议局的人有关的。 啊，系啊，系系 系嘛？ 边个个女咁样啊？林伟强，林伟强个女系啊， 跟乡议局的人有关。咁所以你就楞到过去乡事派嗰边。 系系系。 咁所以我觉得咧，亦都睇到咧，就系咧，当日好多呢啲嘅，一系就自己身有屎嘅人啦，一系有黑底嘅人，系梁振英利用呢啲人。 系。 是用緊呢啲人，一個特首選舉裏邊 係咯，要用到呢啲， 用到呢啲咁嘅人，所以當日連月爭話紅色武系、黑色符系，然後佢話寫信去告佢，俾律師信佢，點解咁緊張？ 因為講就係講啱咗，講中。 其實如果習近平真係咁廉潔，即係我相信佢係啊，而家即係差唔多中國最有權力、有史以嚟最有權力嘅人。如果他的道德水平是這麼高，他不應該看清楚其實這個人他的競選手法，我相信共產黨不能接受，是吧？即如果你真的 說，我不能接受他做得這麼低壯， 不是不能接受他被人爆出來是吧即是做了，你想想 你知不知道現在中國被自殺，不是被自殺，真自殺的官員是每天都有， 是的， 真的是每天都有人自殺 的。你猜共產黨不是這樣做這些事嗎？但是那些成本那些，你猜不是這些嗎？但是高明一點會被人爆出來， 隨口就病死了，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病死了，跟著這個薄熙來案的主要證人大連實德的 CEO 徐明在獄中自殺，是的，這些不是共產黨做的， 是的，是的， 怎麼會被人爆出來的嘛，是的， 即是應該劉夢熊一早就是已經不在了，應該 不是，所以我就說這些用這些手法拿到個權位回來，他可以為了保住他的權位而可以犧牲所有香港利益，因為他正正知道，就是因為他拿回來的手法是這樣，而他知道他一失去權力之後那種恐懼， 哇！俾人覆桌，被人追著來，追斬九條街啊，大佬， 上海仔咁多馬仔， 係咯， 你而家特首就可以嚼佢啫， 佢要著草啊，嗰個 到你唔係特首嗰陣時咁點啊？ 佢真係著草噶啦， 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令到咩咧？就係佢會死攬住個權力，直至到共產黨有一分機會，一個 percent 機會，佢都唔會好似黃承志咁十一點就宣布敗選， 係佢會迎難而上。 佢即使去到個點票嗰個女人喺度講緊嗰陣時，佢仍然都搶咗佢麥， 係啦， 熄咗個電掣， 係啦。 再唔係就咩咧？到時就搗亂個選票票箱， 冇錯係啦，係咪重新選曬啲票？ 係啦，重新選舉咁樣，即係會用呢啲方法，係去到最後尾一秒嘅。咁所以就話咧，到九月之前，香港點可能 有好日子過啊？ 如果共產黨真係想香港好，只有一個方法，九月之前要梁振英宣布唔再連任。 嗯， 嗱，我話俾你聽，咁樣嘅話就真正直接幫到呢個建制派競選啦。 嗯。 你問係嘛？ 係。 喂，到時大佬，你好多嗰啲，你今次楊岳橋動員係咩啫？喂，頂梁振英條撲街會修改議事規程㗎，周浩鼎同佢打龍通㗎入到去。 係。 咁所以最終先聚到票啫嘛。 係。 如果唔係到時嘅話，梁振英 factor 冇咗，你仲有暗示，如果係胡叔仔做特首嘅話，哇，大佬泛民潰敗啊，真係。一條橋嘅啫，真係乜都唔使講，就係梁振英下台。九月選舉大局已定，真係係嘛？嚟得你本土派乜派物派幾多呢個撈師傅出嚟啦，都冇用啊！其實即係最終泛民都會大敗嘅，其實。 嗯。 但我覺得亦都好難咯，係嘛？梁振英都唔係一個 梁振英唔會咁容易被勸退嘅人。 係啊，咁你睇下下一個張振遠，我估都會坐啦。我諗都係係咪唔使坐啊？張振遠好 似真係唔使坐㗎咋，罰錢啫嘛， 罰咗錢啫係啦。 係啊， 咁就誒。我估 Dream Bear 入到去嘅話都難搞喎，其實真 係， 我擔心佢其實，即係 一反年紀 都唔係，即係如果你嘅一個政治人物係手段可以係咁嘅， 嗯，哇， 你明唔明啊？ 即係可能揾呢個牙刷去篤你嗰啲頸嘅， 都唔係執法界嘅問題咯，我覺得都係，即係呢個都係小心啲咯，真係。 喂，仲有呢個李波事件喎，即係唉呢個。即係保安局啊，嗰啲走出嚟啊，梁振英嗰啲走出嚟話冇見到啊，有呢個證據話佢係被失蹤或者係呢個跨境。 而家你講咩都冇用㗎啦！第一，李波可唔可以自由翻香港？唔得，淨係呢樣嘢講 已經講完啦。你嗰條片拍到佢 咪係咯， 乜都天花龍鳳都冇用啦。 呢個貴文海更好笑，嗰段片就同一個月前。 嗰套衫都一樣嘅， 兩個月前啊，髮型同嗰套衫都一樣嘅，仲係即係話嗰陣時 同期拍嗰兩條片， 同期拍咗之後就剪開 N 段，然後分段嚟用。 係 呢個仲擺明唔係欺騙消費者，係嘛？即係你一套 AV 其實係拍完之後咧，剪成五隻碟， 係 然後分五隻碟嚟賣，有冇搞錯啊，大佬？即係呢個真係完全唔合理嘅，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係唔會信嘅呢樣嘢。當然， 真係冇人會信嘅。 放翻個三條友翻嚟係會和緩到個氣氛嘅，因為個三個店員啊，而家估計咧，即係呢個澎湃網都係習近平嘅直接控制嘅媒體啦，就唔係屬於中央電視台添。 係 中央電視台係姓黨嘅，就澎湃網係姓習嘅。 係 咁，所以澎湃網出嚟應該都權威性相當高。 係 咁就嗰三個就話，因為幫手記書啫，其實 係。 咁我估嗱，你問我寄書呢單嘢係咪流咧？我覺得未必， 嗯， 可能係真嘅， 嗯。 事實上的而且確，可能好多人係，即係佢落唔到嚟自由行，或者點講咧？我買咗本習近平與他的六位情人翻去之後咧，即係可能太多人要啊！你明唔明？ 係， 即係可能佢有啲薄腳喺上邊添，我覺得其實係。咁你譬如你遼寧省咁樣，咁你一個省我諗要幾百本呢個好平常啦。 係唔止添嘅可能。 係咯，咁佢可能就要揾人上去東莞將嗰啲書先帶過關先，然後由東莞寄，因為喺內地寄就好過喺香港寄，香港寄就會拆咁啊上 面。係 咁所以佢就可能要揾啲人帶上去內地寄，寄俾啲客咁。咁我估佢而家就係要揾出嚟邊一個對習近平嘅情人咁有興趣先。 嗯。 咁我諗習近平嘅老婆亦都會關心啦，其實。 嗯。 究竟佢 係 有幾多個情人？我估嗰邊都訂唔少啊。 係。 咁所以搞到一鍋粥出嚟，我覺得就係咁樣。咁而家我估嗱，其實坦白講，你問我，除非嗰本書係咩港獨、藏獨、疆獨，又唔係。即係都幾頭痕嘅，佢只係爆啊習近平啲情史啦。如果假設係嘅話，咁你點上綱上線話佢寄一啲叫做反革命宣傳咧？ 夾硬話你去 嗱，佢最嚴重當然就係反革命宣傳啦。係 咯， 反革命宣傳就係、是、 嗱，你 譬如你寄零八憲章啊嗰啲就係啦，劉曉波轉可能係啦。 但係而家抹黑啊領導人， 中國教父習近平咁算唔算咧？ 呢、這個應該唔算嘅。 習近平咁有呢個女人緣，又算唔算抹黑咧？ 嗯。 系嘛、 嗯？ 中國教父可以係正面嘅喎，呢樣嘢 係 係嘛？即係話你又好似馬龍白蘭度咁有型，或者咁識運用權力，係、嘛？亦都唔係抹黑，所以我估嗱放呢三件 最終佢而家睇個情況就集中打擊桂文海一個。 係啊係啊。 咁我估李波咧就佢老婆都好似恢復翻喺大公報寫專欄啦。 嗯。 咁我估都係純粹就穩住佢老婆，等佢唔好再老婆再。其實佢出事係因為老婆。 是一出報警的嘛，最初是啊， 咁就先令到香港呢邊所謂刑事調查結束咗先，就唔存在啦。嗯，李波都好笑，我都唔明佢喺訪問裏邊，佢話我要隱藏翻大陸記錄，隱藏嚟做咩？ 話為咗屋企人嘅安全喎，係啊，唔明噶， 完全唔 logical 嘅嘢，根本係。咁因為冇辦法，你俾人夾住，就算佢話俾你聽，我係同性戀自己認嘅都要噶啦，即係唔好話放棄捐 錢。係係係。 咁你話我有艾滋病都要認噶啦，其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 damage is damage，就已經係冇辦法修補啊。其實，事實上你問九個十個，仍然覺得係越境執法夾人翻去，然後跟住咧就打心口攞個呢個電話簿出嚟， 係啦，跟住就要你。焗你拍片係 啦，係啊，其實大陸都好興噶啦，嗰啲大 V 啊，個個上去中央電視台啦，懺悔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咩？我做嗰啲點樣對唔住國家嘅嘢？嗰三個店員咪咁咯。 係啊，係啊。 我諗懺悔完，仍然態度良好，就保釋翻嚟香港候審咁樣。 嗯嗯嗯。 咁如果俾佢保釋，香港候審都唔會判得重嘅，我覺得係。 嗯。 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就如果反革命宣傳罪就唔會俾佢翻嚟嘅。 但係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政府嗰樣嘢，即、就、係、是、始終都係。解釋不到嗰一國兩制守不住嗰樣嘢咯，反而仲喺度講話，我哋睇唔到咩喎，即係冇，即係諗住蒙混過關。 你可以咁講嗱，我話俾你聽咧，呢啲嘢其實就係咩咧？習以為常，即係話已經發生過好多好多次， 係、啊。 只不過以前嗰啲叫港商對生意糾紛， 係、 嗯。咁所以咧，就啲港商其實 on and off 我都見到有啲咁嘅家屬咧。走去人大政協上訪示威，亦都有啲人咧係去過香港保安局示威，係冇人理個原因咩咧？因為佢唔係政治嘢，咁大家都覺得係商業糾紛，咁就算。咁我覺得亦都係去到一個地步咩咧？就係已經冇咗嗰個嘅戒心，嗰個老馮我覺得 係即係 過嚟 咁嘅咯， 夾慣㗎啦， 咁嘅啦， 係咁嘅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佢估唔到呢單嘢大鑊到咁嘅地步啊！就係、是、咧，係英國外交部呢、這個好多嘅 夏文達啊、歐盟 啊，全部都要出聲。係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咧共產黨咧覺得冇面啊！呢單我覺得係賴嘢嘅，其實即係佢覺得冇面啊！ 即係本來係啲好正常做開嘅嘢，可以夾你咪夾你咯咁樣，點知而家就 即係佢當然佢係咁講，問題就係你成件銅鑼灣書店件事。其實每一樣嘢到今日，好多人問點解蘇聯可以得到仍然有咁多人投票支持林天琪？我覺得冇一件單一事件嘅，其實係一件一件事 累積咯，係啊， 係累積落嚟。而累積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大部分一個正常嘅年輕人都覺得頂唔順。梁振英就夾硬將個問題去 twist 佢成為住屋問題，其實係佢自己嘅問題。係咪人哋頂唔順？唔係冇屋住，係頂唔順你啊嘛！ 唔係土地問題， 係啊， 係 你 老土問題。 係你老土問題啊嘛！其實係係個原因就係你唔 defend 香港 interest 啊嘛！你嘢嘢都企曬喺對家嗰邊啊嘛，嚟嚼我哋啊嘛！ 你仲要係下下挑機啊嘛，間唔中就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你諗翻轉頭嗱，坦白講，雨傘運動其實個勢頹嘅，清場之後十二月 係 跟住就學聯散啦， 係 學聯散嘅話，當時嗰啲岑浩輝都話。專心拍拖定唔知乜鬼嘢嘅一週年嗰陣時 候，讀書 拍拖好似同阿何基宏啊， 好似係 周永康定唔知邊個，唔記得咗。 係 啊，總之我見到之後有火滾嘅。 係， 你訪問講埋啲咁嘅嘢，即係一個學佛嘅一個唔知邊個 周永康 係啦，即係呢啲係即係好失敗主義嘅嘅咩嚟噶嘛嘅行為嚟噶嘛，即係溝女與學佛都係 咁都要人投都要俾佢唞下氣嘅，俾啲。 即係喺呢個運動裏邊啊，咁所以咧，但係你諗下，其實個細節，但係點解今日會變成咁咧？其實應該嗱，坦白講，如果梁振英係一個正常嘅人，佢只要唔去主動去挑機嘅話咧，其實個運動嘅勢係一路自己會借落去。 係本土派亦都唔會突然間即係 亦冇抬頭起得咁快，冇起得咁快。咁但係你諗下嗱，跟住左膠大台。金鐘失敗，跟住三子失敗，好啦，呢種由一種網絡上面嘅批判，然後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行動嘅綱領，就喺大專院校裏邊懟冧學聯。 嗯， 咁當時我哋仲話頂懟冧學聯呢班友都做唔到咩出樣噶啦咁， 咁事實上退聯呢班學生，我覺得亦都有少少跌眼鏡。其實喺呢、這個即係都係睇對立面，我覺得。 嗯、 如果冇對立面，我覺得佢哋都係好快會即係口頭用武。 嗯， 但問題就係跟住就到陳文敏事件啦，係 啦，陳文一路落啦， 係啦， 李國 章，跟住李國章，跟住嶺南啦， 係啦，嶺南。 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啦，而佢哋都提出綱領啦，就要修訂呢、這個即係、就是、特首必然出任校監嘅，咁啊成為一個嘅 agenda。 嗯， 咁而迅速令到校園嘅學生運動再抬頭。 係， 但係今次嘅抬頭就同上一次咧。2017好唔同， 系 我估梁振英系錯判，其實同阿董建華2003年推呢個23條， 系 佢諗住沙士過去咗之後， 嗯， 中央咧就要推自由行， 系 逆香港，咁就乘機咧投桃報李咧，就係咩咧？就係、是、搞掂23條立法， 系 咁亦都判斷咧，就係話嗰個當時23條過去之後咧，個民憤已經過去， 嗯， 我估梁振英亦都係錯判咗一樣嘢，佢以為即係雨傘運動咁樣告終咧。 嗯， 一方面就是警方即係呢個即係鎮壓手段成功， 嗯， 第二方面就是咩內部矛盾令到呢個成個運動開始走向瓦解， 嗯， 咁佢睇唔到係咩咧？就係、是、佢以為咁樣出手嗰陣時咧，就會進一步去壓制呢個乘機收復失地啊， 係啦，佢就係想係啦覆桌啊， 係啦，佢想覆 桌啊，係， 而所以佢睇唔到就係話咧，其實啲人更加當然。不喜歡三子，但更憎他，所 以 變成了 一壓下去那一下，包括整個政府、吳克儉、你看到的林鄭月娥、啊、那些那種的嘴臉 是令到很多學者、啊、就算大學裏面不是學生，是很多這些學者、學術界的人是很反感，包括傳媒的人都是，所以就造就了一個就是叫做所謂本土運動抬頭的形勢， 嗯， 而我覺得梁振英本人也都呢樂觀其成，所以你見到佢雨傘運動之後嘅施政報告裏邊一開波就批港獨， 嗯， 一個正常嘅人就會好似胡鬚仔咁樣，社會經過咁嘅撕裂，我希望大家乜乜乜， 係跟住整手憑著愛， 係啦，即係講翻一啲即係唔會死得人嘅一啲咁嘅即係所謂嘅小温馨嘅説話， 係， 咁但係咧結果佢唔係，佢仲 play up 個政治， 嗯， 嗰條線， 係 將佢再拉高啲， 係。 就是鬥港獨，學院都是港獨，港大就等於港獨。 咁 而家終於在梁振英的千呼萬喚之下咧，港獨分離主義運動就正式在呢個年初一的蘇聯裏邊就上舞台 了， 而很短時間就喺經過一個重要經過一個選票的 endorsement。我覺得呢個係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嗯， 就算當日我哋十二月嗰日睇睇住清場嗰時候。是冇想過一年半之後的發展係會變成咁，係係嘛？喺呢個雨傘運動清場嗰陣時候，嗯，大家都會諗住就係，是，唉，有排抑鬱啦， 係 跟住香港就會步入一個咧，即係起訴啊、大拘捕啊等等呢咁嘅局面。咁而結果，我覺得咧，你再拉翻長啲去睇咧，我覺得呢段咁樣嘅所謂嘅本土分離意識，將來喺香港嘅歷史裏邊咧，我覺得有幾關鍵嘅轉變嚟。 嗯。 而梁振英，我覺得佢會再入史冊係咩咧？佢以 港獨 之父嘅呢個名義啊，係再入喺呢個香港歷史啊 ，Ian Scott 嘅新版裏邊，我覺得 港獨之父真係 係啦，真係港獨之父。咁如果你話北京去到咁嘅階段，仲要撐佢 for what？ 嗯， 即係我好明顯係為乜咧？你問 除非真係北京想香港，你自己獨立。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我從來唔覺得佢係習近平嘅人嚟。 嗯， 你要記住。當香港特首選舉進行當中嗰陣時候，北京宮廷內鬥其實係進入有史以嚟1949年以嚟最激烈。 嗯， 你記住，而家時候我哋睇到係咩咧？ 係 十八大係2012年嘅11月，黃立軍事件係2012年嘅唔知4月， 早少少係啊， 三月定4月，大約早9個月。 係 咁，然後就北大學會議就敲定呢個人事安排。 嗯嗯。 咁你諗下，再之前係咩咧？黃立軍事件就係江同湖係鬥到最激烈嗰陣時， 係 就係咧，大家都要準備啊。湖就其實係最支持李克強， 嗯。 咁而江派咧就係、是、咧一路希望咧喺政治局常委裏邊咧插曬佢原本嗰啲人喺度， 嗯。 即係今日我哋見到嗰啲莊德江、張高麗、劉雲山，其實都係江系嘅， 嗯。 咁喺呢個鬥爭最激烈嗰陣時候，香港就呢場特首選舉，其實根本上就唔入呢班共產黨嘅大媽耍嘅 spot 裏邊嘅。 於是就唔會考慮嘅， 所以就俾梁振英搞到嘢。 所以梁振英之所以能夠喺當時喺港澳辦勸退嘅情況底下，仍然可以成功上下其手咩？其實係土共本土香港嘅共產黨，能夠承住上邊呢個亂局，然後成功地去上下其手。而再數落去 Dream Bear 呢班人亦都睇到呢個局，所以咧就一齊埋堆，一齊去做 攞著數， 係啊，一齊攞著數去做世界。所以就真的變成譚志同了，今次譚志同的後果其實很慘的，是在賽事後被人斬頭的，其實所以真的不要亂用教師啊，我真的 十八個月就真 的是啊，不要亂用教師啊，真的。所以你想想到拍板的時候，我覺得我記得應該是農曆新年前後，2012年的農曆新年前後，即是應該大約二月到，就是在這個正式拍板的特首候選人，即是當選。那當時來說呢，仍然是胡錦濤即是当政的时候，但是当时呢很快就发生了这个什么呢，其实就是王立军叛变事件。王立军就走了去这个美国领事馆，原因就是薄熙来要追杀他，表面就是谷开来杀死这个英国商人，但是实际上你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薄熙来指使王立军窃听胡锦涛那个直线电话。咁而呢個薛定風波咧，即係杜琪峰真係好嘢。其實上一套選老錯咧，即係呢個黑社會咧，就係諷刺咗特首選舉。而家呢三集薛定風雲咧，其實就係中國最激烈嘅宮廷內鬥。咁咧就係咩咧？就係王立軍原來除咗薛定呢個習近平之外，唔係胡錦濤之外，同時薛定薄熙來。 哇！有話 仲要好似古天樂咁樣，係留低咗個檔案。 哦， 留低咗錄音。所以王立軍帶住啲錄音去咗北京，將嗰啲錄音帶交咗俾阿胡錦濤，而發現咗錄音裏邊薄熙來其實唔係淨係咩 cover up 谷開來呢單嘢，而係根本上係同周永康同呢個徐才厚呢班一個武警，一個解放軍，係互相勾結。所以你想想在當時這樣的環境裏面，究竟梁振英做什麼對習近平來說根本就不在乎，他想想他陷於一個我想他有生以來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中國發生宮廷政變的危機裏面，這個就是2012年梁振英上場之後幾個月那個形勢了。 他真的好彩，趁亂就趁火打劫， 而一路以來呢，正正因為他不是習近平的的系咧，所以咧佢就要不斷咧喺個香港嘅政局裏邊咧，以一個山寨版嘅習近平出現，即係學佢啊，有啲人模仿佢，即係以前好得意嘅嘛。蔣介石嗰帶兵個年代咧，所有中國嘅主要嘅軍隊領導都剃光頭噶嘛，因為蔣介石剃光頭， 跟佢。 蔣介石剃光頭嘅原因，因為佢喺日本陸軍訓練出嚟嘅人，日本嘅你睇江川零次啊，啲個個剃光頭噶嘛。咁所以咧就亦都係一樣啦。呢、這個梁振英咧就想令到所有嚇退其他人嘅話，佢就要唯有咩咧？習近平上身啊嘛，上自己身啊嘛，所以咪不斷鬥爭。習近平就係咁啊，不斷鬥爭。但係習近平嘅鬥爭係一個現實嘅需要，因為正正嗰班友咧其實係想起佢美主啊嘛。但係梁振英呢種鬥爭，我覺得咧係咩咧？係完全冇需要、冇必要地將香港陷入一個亂局。而這個亂局是什麼呢？就是我經常都說 Pandora Box 一打開了是收不回，而這個即亂局，當然今次選舉很多發生有一個笑，但慢慢就是香港會慢慢走向一個這樣的局面。這個不是周浩鼎哭不哭的問題，而是這個局面本身呢，在一些政客的煽動底下呢，只會越來越激，議會越來越激，街頭行動越來越激，而呢樣激進行動好明顯，今次喺咁貼近嘅選舉裏邊咧，你問我民意嘅選擇只有一個因素，我覺得係梁振英因素令到大家支持激進行動。 係，我初初以為咧，甚至乎真係周浩鼎贏咗，即刻改埋議事規則咧，咁啊更加呢個激進化就即刻嚟添，暴動啦，即刻可以，因為唔使再理議會噶啦嘛，議會做唔到嘢噶啦嘛已經。 但你想想，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社會行動出現的時候，那種激進化行動其實它已經有一個 legitimate 的 claim 來了，是代表一種民意，這個就是梁振英我想他意想不到的，他這樣去拉高對旺角事件的定性， 然後重锤出擊，呢係共產黨嘅手法。而呢種共產黨嘅手法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你喺國內一個維穩機制，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嗰啲反對台山興建咩 PX 化工廠就係暴徒啦，係好容易嘅啫嘛。但問題香港唔係啊嘛， 都仲有， 同埋佢仲有個所謂嘅一個假嘅都好啦，半桶水嘅都係選舉啊嘛。而呢個選舉裏面你係完全控制唔到嘅民意嚟噶嘛，係真係大家 secret ballot 去 cast 個 vote 喺度噶嘛。咁所以我就話變咗一個情況出現咗，我諗呢種咁嘅民意授權一個激進行動，同埋街頭暴力行動咧，我相信香港有史以嚟係第一次。而我覺得好多人係低估咗一個後果。個後果係咩咧？就係話，即係無論喺議會裏邊嘅暴力衝突，或者喺街頭裏邊以針對政府為主嘅為首或者執法人員嘅暴力衝突咧。都會有一個所謂合法性的聲稱， 是 就是我的這個是我一個運動的手段， 是而是有喂證明了事實，證明有選票有人支持啦，還要為數不少， 是啊。那當然你說去到哪裡會停呢？這個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講的激進運動的邏輯了，是激到一個地步最終脫離群眾。南韓的學運是這樣， 是 這個中國的紅衛兵運動都是這樣，就去到有一個地步，已經錯手傷害了一些無辜的人。 係，跟住大家都 爭 你唔落啊， 同埋大家都驚啦。譬如南韓，我所知八十年代，即係我哋讀大學嗰陣時咧，有啲南韓嘅交換生。咁佢哋就知道喺譬如啲延世大學掟汽油彈咁。其實佢有條線喺度嘅。其實警察即係真正嗰啲防暴警察就部署喺兩邊，呢度當然前面有啦。如果你喺條線前面掟咧，其實你就算幾遠都落地咧，都唔會掟中啲警察。 係， 咁呢邊啲兩邊啲警察就唔會喐嘅。但係如果你咁樣揈下揈下走到嚟過咗嗰條線咧，就兩邊即刻出嚟咧就打啦。咁但係好奇怪喎，佢哋畢咗業之後又會入美資公司做嘅喎。 係， 嗱呢個我相信香港慢慢嘅情況會係咁嘅喎。即係我唔係鼓吹呢種行為，我只係預測緊。即係預測緊個發展落去會係咁，即係諗下啦。如果磚頭跟住再下一步係點咧？如果個政府繼續係進擊嘅話，係一個進擊嘅姿態嗰陣時，繼續喺中港矛盾裏邊企喺大陸嗰邊去譴責香港人，而繼續係咩咧？繼續用一種喺校園裏邊一種粗暴嘅手段去干預呢個大學校政嗰陣時，咁所以我就係話呢個激進化嘅過程啊。其實可以是很短時間裏面完成，你而家證明了其實事實上 很快啫。 係啊，你諗下由年初蘇聯到而家楊天琪出嚟以勝利者姿態去出現借票， 一個月都唔夠， 一個月都唔夠，係啊，已經完成了一場我哋想像不到的一個咁樣嘅一個政治改變，係嘛？所以你話如果再下一波會是點樣？如果梁振英不下台的話，會是點咧？我真的想像不到。 冇個暴動， 梁振英一定會令到香港陷入一個暴動的狀態， 係 一真正暴動的狀態，而亦都唔係喺旺角添。我覺得可能會喺香港島發生， 唔係可能喺立法會嗰啲嘅，即係可能包圍住即係反高鐵。 金鐘一路 spread 過去中環咯，因為你喺金融中心裏邊出現呢個場面咧，係最震撼嘅， 係 真係係最震撼嘅，燒車胎啊，燒的士啊，燒垃圾桶啊， 喺 IFC 樓下你話 係啊，哇！你諗下，頂你一個 top shot 影落去。即係幾勁啊！ 你仲要喺呢個解放軍總部門口咁樣， 好多人以為就係話危言聳聽。其實我哋一早已經講呢個梁振英一路咁樣嘅管治手法落去嘅後果就係咁。其實呢個已經成為事實啦。其實真係唔係危言聳聽啦。如果再咁落去嘅話咧，其實嗰個發生嘅時間好短添。我擔心係立法會選舉之前。 之前啦，咁呢幾個月咁多嘢發生啊嘛，因為。 是啊，即係如果佢嗱，當然佢今日好似咬咬地底咁啦，但係我覺得唔係以呢個人啊，即係呢個 佢迎難而上嘅性格，好難 係啦。以佢迎難而上，連呢、這個即係 Dream Bear 都俾佢過一棟嘅，係嘛？連上海仔都俾佢過一棟嘅呢啲咁樣嘅做嘢方式嘅人，我諗 唔驚死嘅，有驕雄心態。 唔係，我覺得唔係佢賭徒心態， 賭徒 係啦，佢唔係驕雄，佢係賭徒。賭徒嘅意思係咩咧？我死唔緊要，你俾我死先。係嘛？同埋我即係一種好恐懼嘅狀態底下搏啊！ 係 你諗下呢種恐懼狀態係咩咧？係一個人嘅動力嚟。我唔係笑佢，而係話佢知道佢一跌落嚟粉身碎骨嗰下咧，即係諗下嗰種激發出嚟嗰種嘅鬥志同埋動力係幾咁犀利，係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嘅，真係可以。即係所以好多香港人唔係好明白嘅， 而他每一天生存在這恐懼狀態裏面，亦都係令到佢即係變成咁嘅一個，變成一個咁嘅人嘅，其實 或者變成一個咁嘅魔頭啊， 唔係，因為好難解釋啊。原來香港一個咁嘅土壤嘅社會會生，即係會長出一棵咁嘅花，係好困難嘅，其實真係。你明唔明啊？即係香港就出左膠係容易，其實因為我哋辦國際社會啊嘛，其實係嘛？即係你出本土派都會，但係呢個亦都係要好細心栽培咧，先發到肉嘅，其實係。你想想我們1984年沒有港獨運動出現、1997年前沒有95年沒有是到董建華2003年都沒有為什麼唯獨輸到2012之後會有呢 真的多得梁振英 是不是你即是拗曬頭的那時你想想喂傾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誰提港獨被人罵的其實講下都不行不是共產黨罵你的 自己都說你 是自己香港的主流的民意不是殖民地政府的民意、殖民地不會理你的港獨問題就是本土民意都會嚼你嘛是不是你想想當日1960幾年提出這個所謂1970幾年聯合國撇除香港在這個殖民地的 list 裡面的時候 是 那個關鍵時刻裡面其實有人提出過反對在本土裡面但你留意一下沒有這些聲音今天 你不會再看到聽到這些人那時候所說的東西 是沒辦法成為一個主流的聲音咁而家到今日，你谂下，喂大家，即所以我就话几个月之后，我哋喺今年嘅十月立法会复会，好快就会迎接第一个关于香港独立嘅动议辩论。 嗯， 喺立法会里边 系， 系嘛？你睇得到嘅，其实、即系话佢哋咁多条队，点都会有赢到两三只啩。 系， 咁你入到去，喂，你第一个提动议辩论嘅就系香港独立。 嗯。 咁你共產黨又會再癲啲， 嗯， 係嘛？又會再進擊，咁你諗下嗰個後果就係會一路個 momentum， 大家嗰、那個，因為其實激進運動係要靠互相借力， 係啦，互相 係啦，佢先至咁樣 escalate 咗上去噶嘛。以前港英政府就好聰明嘅、即係佢真係太極高手嚟嘅。即係你個力幾猛都好啦，我都唔喺正面同你冚啊嘛， 係啦， 係嘛？我甚至唔自己出嚟同你冚添，我擁班高等華人出嚟，我自己匿喺後邊。咁所以係冇呢個問題嘛，但係而家唔係嘛，有梁振英喺度，佢咁中意顯示佢呢、這個即係武功高強，係咪有個人嘅呢個領導才能嘅話，咁所以我覺得 身邊亦都不乏呢啲人喎、李國章啊嗰啲咁樣。 喂嗱，高手就唔係下下都要爆機噶嘛，問題就係佢呢啲所謂嘅高手咧，其實就係攞你零三千電單車鏈啊。天拿水啊，火水啊， 三角锉啊， 三角锉啊， 抽咁样， 牛肉刀加条尼龙草绑起佢一抽咁样噶嘛，系水哚哚，去到边流到边噶嘛，其实 系 嘛，咁你而家就系咁咯，你每一次呢啲咁样嘅几文讽嘅呢啲咁嘅行为，又会 capture， 又会即时 in real time，其实冯敬恩唔使出手，我话俾你听，佢只要存在已经得噶，系啊，咁咧就會迅速地去好短時間喺成個媒體裏面傳播，然後大家睇完之後又再 X Y 交叉認識，係嘛？所以而家就已經陷入咗個咁嘅局面嗰陣時。所以你問我2016年9月咧，我覺得咧，即係點選咧？我覺得起碼，我覺得起碼要選翻幾個嗰啲嘅正正經經嘅本土派後生仔入去。我覺得。就最好嘅最好嘅形勢嚟嘅，我覺得呢、這個，因為嗰啲口頭用武嗰啲入到去反而唔會用武，我覺得其實 係嗰啲唔會嘅， 係啊，嗰啲即係坐喺度等你衝出主席台，佢坐喺度嘅啫，所以我就覺得即係要等呢啲即係本土民主前線啊、青年新政啊，或者散兵啊、大舊啊呢啲大舊起碼打得啊嘛，係嘛？即係唔好似陳志全咁俾人攬一攬條腰有事， 大舊呢啲唔打得都 同埋可以係啦，即係大佬佢即係企喺主席台，我諗都幾。几系嘢啊！真系我谂， 保安都可能唔敢走埋去围佢， 唔系随时俾佢顶佢一爆衫嗰下，绿色巨人咁喎，大佬真系弹开几件啊！真系我谂，咁所以就密切留意啦。咁咧就今集时间差唔多咯，兴奋得滞， 系喎，过钟噶， 过钟啊，系啦。咁咧就记住，听日咧就有新节目，就系、是、呢个叫做关公灾难，就系、是、呢个九点至十点半。咁咧就都係講選舉嘅，不過佢哋就細緻啲啦，就係講呢個佢哋嘅卡拉通啊，佢哋嘅 speech 啊，佢哋嘅單張啊呢啲技術同埋公關嘅策略嘅分析。 係， 咁咧跟住就琴日我哋播咗啦，就係、是、呢、這個 炎黃解讀片，如果你們 miss 了的話就可以聽回 archive， 就是逢星期一夜晚黑10点到11点播出的。咁咧就最後尾都提一提咧，就係我哋呢個城寨嘅籌款，就喺我哋嘅singjai.hk 裏邊嘅捐款嘅 button 裏邊咧，就可以用 PayPal 嘅方式咧，就嚟捐助我哋。咁記住，你哋捐嘅錢，我哋係唔會去選舉嘅，所以咧就唔會成為我哋 選舉經費。 係啦，就唔會我哋嘅選舉經費嚟嘅，我哋都係會繼續用喺度做節目裏邊嘅啫。係，咁啊記住啦，唔會話攞咗錢之後咧就去選立法會嘅。咁咧就希望咧就大家聽個新節目之後俾多啲意見咯，我覺得其實，咁同埋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可以開啲咩新嘅節目，咁我哋可以再物色啲新嘅主持人。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係。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另覓一面。生死有命，富貴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